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正，欢迎您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大课堂。 Hello, listeners. I'm Scott. Glad to be here. Glad you're here. Let's try again.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结识两位外国朋友，也就是具体的去了解一下他们。那么他们到底是来自哪个国家？他们又都是谁呢？一会儿就知道了。还是先走进单词典籍，一起来学习 Lesson 8. New words for today. Computer, computer, company, company, live, live, Manchester, Manchester, musician, musician, Paris, Paris, actor, actor, with, with, Tokyo, Tokyo,Housewife, housewife, university, university, good, good. 在我们介绍外国朋友的时候啊，除了介绍他是哪个国家来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他来自哪个城市。比如说一位朋友来自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M-A-N-C-H-E-S-T-E-R, Manchester.接下来再来看看这个法国，它的首都巴黎怎么说 ？Paris, P-A-R-I-S。再来看看日本的首都怎么说 ？Tokyo, T-O-K-Y-O。英文的这个发音和中文的意词啊，有的时候非常的接近。比如说 Manchester 就是曼彻斯特，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在我们说这个英文词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带上中文的调，也就别说曼彻斯特，这是不行的。我们要说 Manchester, Manchester, Paris, Tokyo。好，一起再来学习另外一些词。我们的这个朋友啊，他们啊住在哪哪哪，住在这些地方，住在 Manchester, 住在 Paris, 啊住在 Tokyo。那么这个住在哪哪哪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是 live,L-I-V-E, live。他们住在这些地方，他们都是做什么工作的人呢？再来学习一些跟工作或者是跟职业有关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啊，他是音乐家，音乐家是 musician。M-U-S-I-C-I-A-N musician 如果他是一位演员呢就要说 actor A-C-T-O-R actor 假如这位女士没有工作她就是在家来做一些家务啊照顾孩子啊照顾先生啊那么她也就是一位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应该是 housewife这个词很好记 ,house 是我们说过的这个房子的意思 ,wife 是妻子的意思那么在房子里的妻子就是家庭主妇 ,housewife。啊这个我们认识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在大学上学呢大学应该是 university,U-N-I-V-E-R-S-I-T-Y,university。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是在公司工作公司Company, C-O-M-P-A-N-Y, Company. 那么如果他是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呢计算机 Computer, C-O-M-P-U-T-E-R. 那么一家计算机公司就应该是 A Computer Company. 接下来再学一个形容词我们夸谁谁谁非常好就要说 Good, G-O-O-D 最后呢再来学一个介词 With W-I-T-H With 大家发这个 With啊，要注意 TH 的发音，我们要把这个舌尖呢伸在上牙齿和下牙齿中间，同时呢还要产生摩擦 With With 是和谁谁在一起，和谁谁谁一道的意思。学完了单词，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两位新的外国朋友，他们都是谁呢？ Diana and KojiDiana is the manager of a computer company. Manager 是经理的意思。那么 Diana 是什么单位的经理呢？ The manager of a computer company. 计算机公司的经理。那么她住在哪儿呢？ She lives in London. Live 是我们今天刚刚学过的，是住在的意思。She lives in London. 她住在伦敦。Live 后面呢，啊，我们要说这个住的地点，他住在哪儿？ London 是地名，但是在前面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这个介词 in， 说谁谁谁住在哪儿，我们要说 he 或者是 she lives in， 后面加地点。 Her father Jack is a musician。 那么他的父亲 Jack 呢是一位音乐家。大家可能注意到这种说法啊， Her father 后面呢有一个逗号，然后是 Jack后面又有一个逗号，那么他并没有说 her father is Jack， 但是用这种这个逗号隔开，然后直接把名称放在这儿的这种语法现象啊，它叫同位语，也就是 her father 呢就是 Jack， Jack 就是 Diana 的 father， her father Jack is a musician and her mother Maryis a teacher， 那么她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呢？对了，是 Mary， her mother Mary is a teacher。 他们都住在哪儿呢？ They live in Manchester， 也就是 Diana 自己 lives in London， 那么父母呢？ They live in Manchester， 爸爸妈妈住在曼彻斯特。好，看看 Diana 家里还有什么别的人。 Diana's sister Helen is a student in ParisDiana 的 sister Helen 在巴黎念书 is a student in Paris. Her brother Peter is an actor. 那么她的哥哥 Peter 呢是一个演员 is an actor. 请朋友们注意 actor， 那么这个、演员这个字呢是以 a， 也就是以元音 a 来开头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加不定冠词的时候就要用 an 而不能用 a。 在我们以前学过了，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也就是说当一个单词它的这个音素不是字母啊，是它的这个音素发音，也就是从发音来讲，如果它的这个发音是以元音开头的，什么是元音呢？比如说 a等等啊，以元音开头的，那么在我们说一个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要用 an 而不用 a， 比如说 an actor. Her brother Peter is an actor. He lives in London with his wife Julia. 那么这个 Peter 呢，他是住在伦敦，和谁在一起呢？和他的妻子 Julia 住在一起。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说了 with his wife Julia， 大家注意 with 是和谁谁在一起的意思。 He lives in London， 他住在伦敦， with his wife Julia， 和他的妻子 Julia 在一起。认识完 Diana 一家，我们再来看看 Koji 一家。 Koji is the manager of a computer company in Japan。 原来 Koji 也是一个、计算机公司的经理，但是呢他是在日本。Koji is the manager of a computer company in Japan. He and his wife Yuko live in Tokyo. 那么他和他的妻子 Yuko 住在 Tokyo， 也就是住在东京。 Yuko is a housewife. Housewife 是我们今天刚刚学过的，也就是 Yuko 呢、是一个家庭主妇。 Koji and Yuko have a daughter and two sons.非常幸福的一家，他们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Their daughter is a nurse， 那么他们的女儿呢是一位护士。 是一位护士。Their elder son is an engineer, and their younger son is a student in Tokyo University. 那么他们的大儿子，这个大儿子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用 bigger son。Bigger 指的是这个啊身体的大小，而我们说这个年龄的大小呢，应该用 elder， 就跟我们说哥哥 elder brother 啊这个词组里面的 elder 是一样的。Their elder son 也就是他们的大儿子，我们再来念一遍 elder son。Their elder son is an engineer, and their younger son.Younger son 是小儿子的意思，小儿子是做什么的呢？ Their younger son is a student in Tokyo University。 再来看看课文的最后一句话， Both Diana and Koji are my good friends， 也就是 Diana 和 Koji 呢都是我的好朋友。那么我们在第一节中呢，也就是 Section A 中呢，学习了这个用 all 来表示三者或者是三者以上。那么说两个人都怎么样，应该用什么词呢？应该用 both，通常呢我们要说 both A and B， both 甲and 乙，也就是说A 和 B 都怎么样。那么我们这句话是 Both Diana and Koji are my good friends， 也就是 Diana 和 Koji 呢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说法， Both Diana and Koji are my good friends。 好了，朋友们可以参照我们今天学过的课文呢，来试着描述自己的朋友了。不过呢，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强化句型，这样呢，朋友们就能写出非常漂亮的文章了。好，一起走进句型浏览。 Pattern drills。 在句型浏览里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对人的一些提问，比如说Diana 是谁，我们就要说 Who is Diana？Who 要用 who 来提问。那么在我们提问的时候啊，这个疑问词，也就是说我们用什么词来提问是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说谁是 Diana， 我们就要说 Who is Diana， 说她是我的朋友， She's my friend。 接下来我们说她是从哪儿来呢，从哪里来，这个哪里我们已经学过了，应该是 where， 非常好， W-H-E-R-E。 那么说他从哪来呢，我们就要说 Where is she from， 回答呢， She's from Britain， 他是从英国来的， She's from Britain。 那么说他是做什么的呢，以前我们学过了，要用 What is he，答案应该是 She's the manager of a computer company， 这也是我们学过的内容，也就是说她是计算机公司的经理。那么说她现在在哪儿呢，我们可以说 Where is she now？ Now 啊，也是我们这个最近学过的一个词， Now 是现在的意思。 Where is she now？ 她现在在哪儿呢？ She's in London。 Homework for you。 第一个作业留的是口头的练习，那么请大家参照我们课本第51页上面的句型来做一些口头练习。第二个作业呢，我想请朋友们根据我们今天学过的这些内容啊，自己来编写一个对话，来谈一谈自己认识的一位朋友。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See you next time。 Okay, listeners, it's goodbye again.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 很好， Let's 加油。 在第八课的前两节中呢，也就是 Section A 和 Section B 两节中呢，我们认识了几位外国朋友和他们的家庭，比如 Diana is the manager of a computer company. She lives in London. Koji is the manager of a computer company in Japan. He and his wife live in Tokyo. 那么我们学习了啊，这些朋友他们住在哪儿？我们要用 live in 等等。同时呢，我们还学习了一些城市的名称，比如 Manchester, Tokyo, Paris 等等。那么在我们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中啊，大家难免要谈到自己的家庭，并且呢拿出照片来看一看，讲一讲。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要进一步来做这方面的练习。不过首先呢，还是来学习 Section C 中的生词。 New words for today. No. No.Journalist, journalist, businessman, businessman, sorry, sorry, secretary, secretary, or, or, middle-aged, middle-aged, so,So, morning, morning, afternoon, afternoon, evening, evening, goodbye, goodbye. 在我们谈论朋友的时候啊，比如说大家聊天来谈一谈家人，谈一谈朋友啊，通常呢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姓名啊，有的时候可能如果人家愿意会说啊，我的朋友有多大。同时呢，我们还要了解这些朋友的职业，他们都是做什么工作的。好，一起来学习一些职业的说法，比如新闻记者应该怎么说呢 ？Journalist， 有一点长这个字 ，journalist。J-O-U-R-N-A-L-I-S-T Journalist 大家这个注意啊，重音在 dr 上面，大家可以说 journalist 或者是这个用手来击一下掌，大家试一下 Journalist Journalist Journalist 是新闻记者的意思。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从事商业活动，那么我们就叫他们是商人，商人应该是 businessmanBusinessman Businessman Businessman 还有一些女孩子在公司工作，她们担任的工作呢是秘书，那么秘书怎么说呢 Secretary S-E-C-R-E-T-A-R-Y Secretary Secretary 秘书。在我们谈论人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还要谈论这个人啊，他是多大年纪了。那么比如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中年人，中年人应该是 middle-aged。 我们学过 middle 啊，学这个中学叫 middle school， middle 是中间的意思，那么中年人呢就是 middle-aged， M-I-D-D-L-E middle 这我们已经学过了，然后中间呢用一个小连线连起来，后面的词呢是A-G-E-D aged 连起来就是 middle-aged middle-aged。 好，我们说啊，我认识这些人，我认识他们，我知道他们，那么这个知道认识就应该是 know K-N-O-W know know。假如我在街上认错人了，这个啊，其实我就是 I don't know him， 我不认识他。那么呢，我错把他当成谁谁谁了。这时候啊，就要和这位朋友道一下对不起。那么对不起呢，是 sorry，S-O-R-R-Y，sorry，sorry。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个连词，这个连词呢是 all，O-R-O。啊，最后再来学几个这个啊打招呼的说法。那么早上应该是 morning， 早上好就是 good morning， 好 good 连起来 good morning。下午 afternoon，a f t e r n o o n afternoon 是下午，那么下午好呢就是 good afternoon。Good afternoon， 晚上好呢 ？Good evening，evening 是晚上的意思 ，E V E N I ing, evening. Evening. 晚上好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最后再来学习再见的说法。再见是 goodbye. Goodbye. G-O-O-D, good, B-Y-E, 连起来写 goodbye.Goodbye. 那么平时呢朋友们老说啊拜拜。那么实际上 bye 是 goodbye 的简略的说法。那么关于我们刚才学过的这些问候的一些说法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书。在我们书上的第53页练习2里面帮我们总结了这些问候用语。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将看着图来练习一些句子。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要谈到的这些人物。大家可以看我们课本的第52页，那么在52页上呢有两幅图，里面有一些人物，那么他们分别都是做什么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Teacher， A teacher， 有一位显然是老师。那么与 teacher 相对的当然是 student， 学生， student。好，再来看看另外一位女士，她是记者 ，journalist， journalist， a journalist。那么拉小提琴这位呢？对了，她是 a musician， 是一位音乐家 ，a musician， a musician。再来看看音乐家下面的这位朋友，她是 an actor， 对了，她是一位演员 ，an actor。一起来看右面这幅图。首先我们认识的是一位医生 A doctor A doctor 协助医生工作的呢是 nurse 也就是护士 A nurse A nurse 还有一位女士手里抱着很多的东西那么她呢是一位家庭主妇 A housewife A housewife 穿西装打领带的这位呢是 A businessmanA businessman 那么帮助 businessman 做生意的呢当然有他的秘书 secretary secretary 最后再来认识这位朋友他是 engineer an engineer an engineer 一位工程师在我们谈论这些人的时候啊，还要用到一些非常有用的句型比如我们要说 what is he或者是 What is this old man? 这位老人他是做什么的呢？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问啊 ，Who is he? Who is he? 他是谁？在我们问他是做什么的时候啊，除了说啊 ，What is this old man? 我们还可以说 What does this woman do? What does this old man do? 我们也可以用 What does 谁谁谁 do?这种说法来表示他做什么什么工作的。那么如果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应该怎么说呢 ？I don't know。那么在回答 Who is he 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哦，我想他是Diana 的爸爸吧，也就是我不太肯定。那么这种不太肯定的说法呢，就是 I think he's Diana's father。我认为，我想 ，I think。后面加一个从句 I think 后面加 He is Diana's father I think he's Diana's father 那么用 I think 呢来这个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如果别人说 I think he's Diana's father 然后您呢不敢苟同您说I don't think so 我不这样认为 I don't think soI don't think so. Think, 想,认为, so, 如此。I don't think so. 我不这样认为。最后,我们还可以问,哦,你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 Do you know his name? Do you know his name?好，那么还有在我们看照片的时候啊，我们经常要谈论啊，这是谁，那是谁，他是做什么的啊，这个他住在哪儿等等。同时呢，为了这个辨清人物啊，我们可能还要问啊，左边这个是谁呀？右边这个是谁呀？那么在左边就应该是 on the left， left 左。那么在右边呢，应该是 on the right。那么这些句型在真实的生活中是怎么运用的呢？ 我是 Scotty